在太阳节之际来访祖国的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议长崔银福16号接受了朝中社记者的采访。他说，金日成大元帅是我们民族永恒的太阳，他在世界地图上失去光彩，只有殖民地弱小民族的阿里郎歌声催人泪下的祖国疆土上建立了一个自主自立自卫的社会主义强国，真正的人民乐园。我们民族是因为有他那爱祖国、爱民族和爱人民的献身足迹，才得以作为一个创造未曾有过的奇迹和变革、欣欣向荣的强大民族，以卓绝伟人的名字一道放光辉的伟大民族彰显威仪的。他强调，今天因为拥戴了又一位举世罕见的伟人、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元帅，所以金日成民族和金正日朝鲜的尊严和威仪在最高境界上放射出灿烂的光辉。